亦都是菩萨之所行。那么既然菩萨之所行，这一大段经文呢已经是讲完了，那么亦都说明要为童女和目犍连尊者一问一答，那么说明要为童女于此的事实的办法当中呢，那么一一都能够做得到，一一都无有欠缺。如果有所欠缺的话呢，那么他自己啊，现在将来就不得以成佛。那么因此呢，跟目犍连尊者呢就起疑，那么同他辩论，那么妙慧童女呢就向大众时讲啊，如果我这个愿是真实，能够佛所讲这个四十个办法，我都能够做得到的话呢，令到大众的身皆金色，那就天如宝花六种震动，那么一一呢都能够是实现。所以妙慧童女和目犍连尊者所讲辩论这个菩萨行呢，已经呢就是告一段落讲完。那不向下呢就比较的理论就深一点，就是讲这个自法，就是讲这个真空波野妙理啊，一切是无所住，在这个平等法界之中呢是无有彼此，那么发挥呢这个波野真空的妙理啦。那么这些这么道理呢就是由文殊师利呢为发起的，各位以是文殊师利法王子。那么那文殊师利啊，就是我们佛教中呢尤其是大乘佛法，就是以文殊菩萨呢是代表智慧。那么文殊菩萨很多地方都讲他是古佛再来，那么亦有些地方讲他是为七佛之师。那么既然是古佛再来亦为七佛之师啊，那么当然文殊师利菩萨的境界呢是很高很高，可以用不可思议的四个字呢来到呢是形容他的境界高妙高深，是不可思议啦。那么法王子呢，又文殊师利菩萨是法王之子，因为文殊师利菩萨啊，在我们翻译中国的话呢叫做妙吉祥，那么亦名叫做妙德，所谓了了见佛性啊，是由如妙德等。那么法王子呢，法王就是佛，在《法华经》里面讲啊，他说我为法王者，于法自在啊，佛为法中之王，对于一切事义理性上色皆通达无碍，就好似世间呢个国王，旧时有皇帝嘅时候啊，咁啊皇帝咧就系最高，系最尊，系最上嘅。咁啊皇帝讲一句话，咁啊任何最高级嘅大臣都唔敢话反抗嘅，以皇帝嘅说话咧是为最高，是最自在，即是冇人咁咧系违抗嘅。嗱，咁啊佛亦复如是啊，佛咧系正到清净妙化身，咁啊一切事理性相啊，一一都彻底究竟得明了正德，所以佛咧系为诸法中之王，咁啊叫做法王，以一切法得到自在之故。那子呢就是法王的子啊，那么即是可以说儿子啦，法王的儿子。那么世间上的王，如果他有个太子呢，那么这个太子呢就可以将来做他的父王，去世之后呢个太子就可以继承王位的。那么在佛法来讲，法王之子啊，那么即是佛子啦。那么法王的佛子啊，他的责任就是呢继承法王之佛，那么能够呢是弘扬佛法， 住持佛法行法王令号令人天，咁啊传承佛嘅教导，咁啊弘扬佛法化度众生啊，系负起大转化轮度众生呢个责任，所以就为呢个法王之子啦。嗱，咁啊现在法王之子就唔系别人，就系文殊师利菩萨。我话以前就系正当啊上文前个大半部嘅经文咧，咁啊妙慧同你问佛个问题，佛答覆佢每一个问题有四个办法去修持。咁啊呢一大段经文讲完之后啦，嗱咁啊正在呢个时候咧，就文殊师利法王子咧就告妙慧言。就同咧妙慧同女讲，佢讲啲咩说话咧？佢话宇住何法，就法师成愿啊！佢话你究竟系住到啲乜嘢法，嚟到咧法如上所讲嘅大愿咧？就系话你对于佛所开示呢四十个办法，你一一都能够受持。一一都能够做到啊，而且你仲发愿，咁啊以此咧系度众生，亦都以此咧自己咧实行。有一个愿能够做唔到嘅话咧，咁啊佢自己咧都系唔成嘅，咁啊证明佢好有把握。所以文殊菩萨就问佢啊：佢你住于乜嘢法？能够令你发呢一种啊咁广大嘅誓愿咧？咁妙慧答言：文殊师利就非所问也。咁啊，文殊菩萨既然有问，咁妙慧同你就答啦。佢文殊师利啊，就非所问也。佢你呢个问题咧，唔应该咁样问噶。佢非所问也。咁啊，何以故？点解唔应该问呢？就话于法界中就无所住故，在呢个清净嘅一真法界之中呢，既然系清净寂灭个空理，在呢个清净寂灭真空理体之中呢，冇一个所住啊！因为我哋一般嘅凡夫众生呢，佢系有所住嘅。例如我望到呢个香炉，咁啊燃到嗰只好香无上嘅妙香啊，咁啊发出个香气系好清香嘅，咁佢就住于呢个香啦。或者佢见到个父母，佢就住于呢个父母嗰一度，乃至见于呢个色声香味触法嘅外境咧，佢就住于呢个色声香味触法嘅外境。呢啲都系众生咧，系有所住，系有所执着。但系家阵时咧，妙慧同你所证，妙慧同你咧所有嘅境界，以共咧答复文殊菩萨所问咧，佢话咧喺呢个法界之中系无有呢个所住。法界普通讲就系话真如。亦即是实相妙理，在呢个一真法界大种持法门之中咧，系一片清净寂灭，所以波野嘅理体咧系无有彼此自他之相，系彻底空寂。嗱，咁既然波野妙理系彻底空寂啦，咁就边处有个所住咧？咁啊，既然冇有个所住啦。所以你文殊师利法王子啊，就唔应当问我，佢话语住何法啊？而法师成愿咧，你就唔应该有咁样问。所以话非所问也，你问得咧就唔对。个何以故咧？愿呢个大种上法界之中咧，系冇有呢个所住之故，冇有呢个执着。他又問何名為的菩提，始終呢一大段經文呢就一共呢有七 个问题是文殊师利菩萨之所问的，所答亦都是由妙慧童女之所答，但是所答的呢虽然是文殊师利法王子有广大的智慧，但是他每一次所问呢都被妙慧童女答得个好妙，亦即是说呢文殊师利菩萨七个问题之中冇一个问题咧能够难到呢个妙慧童女。嗱，咁岂不是文殊师利菩萨嘅智慧嘅境界比唔上妙慧童女嘛？亦系点解？因为文殊师利菩萨所问嘅咧，系完全咧为我哋呢个末世嘅众生啊，所谓嗰啲初发心嘅菩萨而代表去问妙慧童女的，但是绝对就不是文殊师利菩萨没有这样的智慧，一切的境界比不上这个妙慧童女，不是这样讲的，就只是说呢以文殊师利菩萨来讲呢，他根本他的智慧不可以比这个妙慧童女少，他的境界这样也不会比这个妙慧童女低，他只不过为着我们那些众生啊如痴执着之故，所以这样才至呢发问问这个妙慧童女，由妙慧童女呢就是答复每一个问题，始终是后世末法那些众生啊这个修行者明白这种啊波野真空的妙理，彻底呢是无我人受者，彻底都是不临一法，是彻底本体是空寂之故。那么既然本体空寂之故啊，因此呢就没有这个字了，所以无所自故，此就七番问答中呢是第一个问答，加为又问云何名为菩提，就属于七个问答之中呢就是第二个问答嚟，又问咧都系属于文殊师利菩萨问嘅。佢话文殊师利菩萨又再次问第二个问题：云何叫做名为菩提？嗱，咁啊，菩提其实依呢个佛法嚟讲咧，有呢个小乘嘅菩提，咁亦都有呢个大乘嘅菩提。例如声闻菩提啊、圆觉菩提啊、咁啊浅慧菩萨个菩提啊，呢啲都系属于啦吓，小乘法方便法个菩提。嗱，咁啊，如果正道成佛，究竟烦恼断尽，究竟呢种生死已亡已断嘅话咧，就系无上个菩提。嗱，咁啊，既然有呢个菩提，就当然有所证咯，同时这个菩提亦都名为叫做觉啊。嗱，菩提系觉咁嘅意思咧，咁啊上来曾经应该都讲过噶啦。咁菩提叫做觉，亦即是能证之智啊。咁啊，佢个作用就能够辨别一切嘅邪正是非因果。绝对就不会错乱，这些就是菩提能证的智。那么文殊菩萨之所以这样问呢，就是说上问第一个问题，你至于何法能够发思成愿，那么妙慧同你所答的都是依法界中是无所自故，咁啊，既然啊无所住啦，咁啊家下咧，你亦明明咁啊，上来大半部经文于呢个四十个办法之中，你一一都系能够做到啊，咁啊即系属于呢个菩提之行，系菩萨所行之法。因此家天就问佢啊，咁啊乜嘢叫做菩提咧？咁个答曰：个无分别法就是名菩提，冇有呢个分别嘅就名为叫做系菩提。那凡系有分别， 都是属于这个虚妄。既然分别是属于这个妄想，属于这个虚妄，那么就远这个菩提的自觉好像就不是几相称了。那么因此大文殊师父想问他的云何名为他的菩提，什么叫做自觉，那么达到无分别法，就是波野的空理，波野的本体呢只有能够领悟才是正德，纯粹是不落分别不落思量。如果有所分别有所思量有所证的呢，就不明叫菩提了。所以一定要无分别法，不落分别不落思量。既然一切都无所住了，还坚持有所分别呢，所以就无分别法，就名为叫做菩提。他又问云何就名为菩萨，只是七个问题之中属于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说那什么叫做菩萨呢。那么菩萨这两个字大家很多人都听过了，凡是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是广修六道万行的，都名为叫做菩萨。那么当然菩萨的境界是有浅的有深的，如果我们初初发心那些呢，就名为叫做初发心的菩萨。如果久已修行菩萨行的呢，就名为叫做久修的菩萨。那么现在家文殊师利菩萨问呢，云何就名为叫做菩萨。那么由于妙慧童女上来所行的四十个办法呢，那么应该就属于呢这个菩提之行。那么既然有这个菩提之行，当然这个能修行的，那么这一位菩萨的哦，那么有修行的菩萨，那么亦有所修行的所谓菩萨之行。那么有能修就有所修啊，当然就不能属于无所住了，亦都不能够说无分别法了哦。所以家文殊师父就问他啊，那么什么名为叫做菩萨呢？那么妙慧童女就答复啊，就是一切之法等虚空相。那么虚空大家都是知道是清清静静的，虚空就无所住着，好像什么呢，好像一只雀仔在这个空中飞行，等到它飞行到累了需要休息了，它都是飞回这个树里面呢是栖息，它就绝对不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呢等到无缘无故呢住在这个虚空里面的。那么我们修行亦复如是啊，众生执这个有，那么一切都有所住着，那么一切都有相，就是有彼此。那么家妙慧童女话，就一切诸法等虚空相啊，那么虚空呢是无形无相，而且是处处都是这个虚空。那么就譬如呢，菩萨亦不是因缘所生法，由这个发菩提心行菩萨道，那才是名为菩萨啊。有这种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因缘，才是叫他做是菩萨。既然是菩萨，就当然有他一种的行，即是上来所讲的四十种的办法，他一一都行得到，一一都做得到，那就变了呢有能行的菩萨，有所行的四十种的办法，就变了呢是有相，是有所住着，就不能与这个波若真空妙理呢是相应了。那么所以家妙慧童女见到文殊师利菩萨所问云何名叫菩萨呢，他就答复一切之法 等同呢个虚空相，就是表示我哋呢个波野真空实性理体一佛在大种相法门之中咧，系本体就空寂之故，空寂到如同呢个虚空一样，无一法可得嘅，咁啊当然就无所谓菩萨，咁啊亦无所谓咧。上来所讲过四十种嘅办法，虽然佢系行呢个菩萨道啊。就不见有菩萨道可行，咁啊虽然广修六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佢不见有能行，亦都不见有所行嘅万法六道万行，所以咧真空妙理一大种相法门之体咧系清净寂灭，系如同虚空，所以话答若一切之法。等虚空相就名为叫做菩萨，如果一有相好像布施有能布施的我，有受我布施的人，以及呢中间所布施那种的物质，就变成了三轮不空啊。现在呢行菩萨道者能修布施的时候，没有这个能布施的我，亦无受我布施的人，亦无这个中间所布施的物，因为一切一切都是因缘而有，离开种种的因素啊，仲边处有这个能布施所布施，以及这个中间布施之物呢？所以我哋若能了解这个波野真空的理体咧，绝对是彻底空寂。所以由如呢个虚空相一样，如是去了解咧，就名为叫做菩萨啦。你有问就云何名为菩萨之行？此就属于咧七番问答之中咧，就系属于咧系第四番嘅问答，就咁问啦。云何即系点样叫做系菩提之行？菩提之行呢，咁亦可以讲话菩萨之行。嗱，咁啊菩萨之行啊，我哋头先讲过，总系离开呢个六道万行。嗱，咁啊亦都如同啊上半部佛所答复妙慧同你讲嘅十个问题中，一共有四十个办法。嗱，咁呢四十个办法咧，都系属于呢个菩提之行。咁啊，说明啊，就系有呢个能行上来所讲嘅菩萨咯。咁啊，亦有所修所行嘅菩提之行咯。咁啊，既然有呢个能行嘅菩萨，有所行嘅菩萨之行，咁又点样算系知佢做无住咧？又点样说为佢就无分别化呢？又点样说为佢就等虚空相呢？咁啊，所以文殊菩萨呢种一问呢，其实唔系佢唔明呢啲道理，纯粹系为我哋呢个末世众生呢初发心嘅凡夫菩萨而问嘅。嗱，咁啊，既有问，我哋妙慧同你就答咯，佢话。犹如嘅扬言系谷响之行，点解佢哋扬言呢？扬言呢就可以讲咧，一般嚟说就系好似有水嘅，其实咧就唔系真正系水。扬言咧就好似啊，再加呢个春夏之间咧，有一种湿气响呢个地上咧蒸发出嚟。经过呢个太阳一照咧，远望去啊，一片平地，实就好似咧睇到就系水咁嘅样子。嗱，我哋可以用啊，就飞机场嗰条跑道咧，佢就真系好平，就好四正嘅。如果你在呢个春夏之交啊，湿气重， 你喺个头 向远处个飞机跑道尽头嗰度望咧，你唔系睇到呢个跑道啊，你系睇到面前呢个跑道个最尽嘅地方，好似一片都系水，所以佢啲鹿啊，当佢颈渴嘅时候咧，佢咪搵水饮啦。佢一睇到佢远处嘅平原，一片都系水啊！咁佢咪向住呢个方向走去搵水饮啦。点不知行下又近啲，行下又近啲，拉住行到呢个尽头，佢认为睇到嗰处系水嘅地方咧，咪根本就冇水，仍然都系一片嘅绿地。呢啲只不过咧系呢个春夏之间啊，有呢个潮湿之气向呢个地上咧蒸发起嚟。加上呢个阳光一照啊，所以我哋远远望去咧，好似系一片都系汪洋，一片都系水。其实咧，当你真系顶我就想去饮水，你行到个地方咧，咁啊根本就冇水，咁啊叫做阳鱼。一个譬如咧，系马马化化。咁啊，既然根本系冇水，不过啲鹿咧颈寒啊，远处望去好似系水，佢就去饮啦。但系结果去到个地方咧，越行就越近啦，越行越近嗰个见到以为有水嘅地方咧，咁啊根本就冇水。呢个系只系叫做阳焰，系彻底幻化不得。嗱，咁呢个就谷响咧，谷响呢个就更加好证明。我哋走到呢个深山里边啊，如果前边仲有一个山咁样挡住嘅咧，你就响前边嗰个山谷口嗰度，你大声咁样叫一声，你随便叫一声，或者你讲句说话，大声咁一叫一讲咧，咁啊由于对面啊有啲山咧系挡住，如果两边山咧系有呢个石壁。你嗰啲音声咧散唔出去啊，就变咗有一种回音。呢种回音咧叫做谷响啦，喺呢个山谷嘅回响，咁啊叫做谷响。之行咧就系话，你话菩提之行，菩提之行咧就好似嗰啲扬言，好似嗰啲谷响，系彻底咧系虚妄啊，彻底咧系不实。好似呢个扬言，好似呢个谷响一样，不过有呢个地下呢、这个湿气蒸发起嚟，由阳光一照，咁啊似得咧从远处睇就好似有水，但系如果你真正想饮水，望住嗰个地方去咧，去到根本就冇水，呢啲亦只能够咧系一种水蒸气嘅蒸发。似得咧系水，唔系真正系水，有太阳照去先至睇到好似系水，所以称为叫做扬言啦。嗱，谷响，你由于你呢个人响个山谷叫一声，或者讲句说话，先有呢种音响嘅反应。咁啊，如果你唔叫一声，或者你唔讲一句说话，根本呢个心谷里边咧。就冇呢种音声嘅反应出嚟，咁就说明呢个扬言同埋呢个谷响咧系彻底虚妄。我哋行菩提之行，亦复如是啊！虽然似得好似有菩萨，先至有呢个菩提之行，咁啊，其实啦吓，在呢个一切法之中咧。佢个本体啊，就系、是、清净寂灭，并无有咧能行与共咧系所行，所以咧妙慧同你答复文殊师菩萨啊，云何叫做菩萨之行咧？佢所答就好似乜啦？好似扬言，好似系谷响，就名为叫做菩提行，就系说明菩萨之所行。根本啊，就冇呢个我人众生受者之上，菩萨所契悟嘅就系本体嘅清净寂灭。 就先至有呢個菩提行可得咧，所以話由二揚緣覺空之行，咁就叫做菩提行啦。佢又問：依何物意？就作如是說啊，指嘅七個問題之中，屬於第五個問題。問如是的菩薩問妙慧童女啊，佢話依何物意？你依邊一種嘅物意咧？嗱物，咁即係咧唔使多講嘅，就稱為叫做物。嗱，我哋凡係一種嘅事實，或者一種嘅理論，要一句一句説話去解釋得清清楚楚，令人家哋聽得清清楚楚嘅，咁啊先至叫做顯了，叫做明了。由你解釋，對方呢係好清楚、好明白咁去了解嘅，叫做顯了啦。嗱，如果啊～講出一句說話嚟，如果你唔解釋嘅話咧，任何人都聽唔懂啊！呢啲就好似叫做係物意啦。嗱，咁啊，加下文殊師利菩薩之所問幾個問題，由於一切之法無所自故，無分別故，如虛空故，咁啊，所以文殊菩薩就問佢啊。你是不是有些物意来支持你所答的呢？因此他就问依何物意啊，作如是上来所答所讲。他说答曰：我于此中就不见小法是物非物意啊。那妙慧童女他说我于此个所谓一真如大种相法门波耶妙理本体之中呢，既然是彻底空寂清净啦，我仲边处有一法？唔单话物系不可得，你说系非物更加系不可得。所以我于此中啊，此呢个一真法界大种相法门波耶理体之中啦，既然系彻底清净寂灭啦，我就唔见得啦。有小法所謂物更加講不出，你說非物呢就更加談不上了。那既然不見有小法物以故非物，所以一切法呢都是無所住啊，一切法都是無分別啊，一切法都是等虛空相，猶如揚言谷響。因為一切法呢离开这个因缘之所成，离开这个因缘就何来有一法可得呢？既无一法可得，本体清净，所以我还边边见到有小法物与我非物这个问题呢？他说又若若如是者，他一切凡夫就是应即菩提。又问，只是属于七个问题之中，属于第六个问题，文殊菩萨又问，若如是者，若果你如你上来所讲，那么一切法都是清净寂灭，那么没有这个彼此人我之分，那么岂不是一切凡夫，那么当下就是菩提，当下就是成佛吗？这个问题呢，其实呢，我们凡夫和这个菩提，凡夫就是迷，菩提就是觉，那么一个就是凡夫的迷，一个就是菩提的觉，那么似得呢就好像有两样。一般人我们讲修行就要呢从这个凡夫修行，舍了这个凡夫的迷情，才可以得到呢进入这个觉悟的菩提果位。这个是纯粹呢凡夫各种的执着，亦都是一般凡夫的自着。其实呢 在清净平等法界之中咧，系绝对咧系清净。凡夫当下就系菩提，不过凡夫迷，咁咧就说咗嚟，佢就凡夫菩提成道，就叫做为叫做觉，就成果佛。其实在我哋清净净的理体之中咧，冇有一个迷，亦都冇有一个悟啊！有迷先至有凡夫，冇迷就边至有凡夫啊？有觉先至有菩提，无觉就边至来菩提啦。所以从呢个清净净的个本体之中咧，咁亦都离唔开呢个菩萨之行，离唔开呢个心净啊！所谓无住而生心，先至有呢个迷嘅凡夫，有呢个觉嘅菩提。如果真正彻底了般若实相嘅理体，真空清净直念啦，迷当下就系觉，所以凡夫当下就系菩提啊！所以妙慧同你答啦，佢话以为菩提，以凡夫嘢。个理文殊啊，以为呢个菩提系觉，与呢个凡夫个迷啊有所异咩？有所唔同咩？咁莫作自说啊！你唔可以咁样讲啊！何以故？点解？佢话此等皆同一法界上，就非取非舍，就无成坏故啊！个何以故？即系点解妙慧同女啊？叫文殊师利咧，你唔好作咁样讲啊！以为咧凡夫啊，与呢个菩提有唔同啊。其实咧，一切凡夫咧，本体就系菩提。你唔好咁样讲啊！点解咧？佢此等皆同一法界上，此等凡夫又系离唔开一法界大种持法门上。话菩提成佛，亦都离唔开呢个一法界大种持个法门上啊！诸佛净土唔会有多少个取得，所以非取呢？凡夫迷嘅时候，亦都唔有少少咧舍离失咗，所以佢就非舍。点解呢？因为一切法皆同一法界平等清净寂灭相，故无有一个取得，亦都无有一个失咗或非舍。在迷嘅时候就真系凡夫，觉嘅时候就真系叫做菩提之佛。其实呢，迷之与觉都是同一个法界真如相啊，所以同一法界真如相咧平等平等，所以诸佛正知冇取得咧多少，众生迷知咧亦都冇放弃舍咗失咗多少，所以话皆同一法界上就非取就冇一个取，非舍亦都冇一个舍，冇一个漏失。咁有取得就叫做有成，有舍咗有少咗先至佢哋有坏。现在法界上平等，即使系正法，冇半点多余嘅取得，当然就无成啦。咁亦冇半点话凡夫啊系少咗啦，所以就冇变坏啦，所以无成就无坏。咁呢啲道理呢就係讲我哋呢个波野真空嘅妙理妙体之中呢係真係彻底平等。所谓真空直灭先至如古德讲啊，我话真如界内係绝诸佛绝生佛之假名，平等正中係无自他之形象啊。我哋呢个直灭平等之法界之中咧，冇呢个生，即系众生佛 食佛呢这个名字有众生有成佛，不过是一个假名，亦都无这个自他的形象。在这个事上来讲，有自有对方的他，在这个清净法界真空理体之中呢，就没有这个自，当然就没有这个对方的他啦。不过迷之时，我们真的好像呢就少了，我们觉悟成佛好像似乎是高了多了，其实呢这个是事相中迷悟分别，我们本体清净净灭正知不会有增加少许，迷之不会有少丝毫，只要能够觉悟啊，就是没有这个所谓生佛这个名字，是绝对平等，亦无这个自他的形象啊。所不同亦都很可惜，是众生迷似乎是少了一些，好像有所失落。其实一旦觉悟呢，凡夫当下就是菩提觉悟之法啊。那么《灵严经》第四卷呢，就有这样的故事。咁有一个人，佢朝头早梳洗，无论男子女子啦，女子就或者系多啲认真啲，男子就普通啲冇咁认真。咁起身咧，咁啊梗系刷牙洗面啊，即系梳洗啦。咁啊洗干净个面咧，就难免咧唔打扮一下喎。打扮一下，梗系要照住个镜啦，先至睇到系梳得正唔正。个面洗得干唔干净，着呢件衫咧系咪着得企理，唔怕得折埋一嚿？咁佢一照个镜嘅时候咧，佢就成个人惊起嚟。佢惊乜嘢？佢睇到个镜里边有个头，呢有个头，呢个头就系自己个头啦，系自己照镜啊嘛。呢大家都明白，唔使解释噶啦。咁佢一照咗个镜，睇到自己个头咧，就走咗个镜嘅里边。佢一时就唔醒起啦，呢个镜照自己个样，就唔系话真正自己个头咧，就走咗个镜里边。因此佢就惊起嚟，发起癫啦，以为自己冇咗个头，失咗个头。因此佢就到处就揾头啊，我个头咧去咗边度咧？咁啊，通街走，咁啊，到处揾头。其实佢个头都未曾有失啊，不过佢自己都癫狂，以为唔见咗个头，所以到处要乱走。嗱，咁啊，佢走得多啦，突然间咧一撞就撞咗条柱。当然撞到条柱啊，痛嘅就系个头啦。咁佢就摸啊，哇！乜点解你条咁痛嘅咧？撞一撞。点知唔摸则已啊！一摸咧就系自己个头嗰个地方痛，个头撞到个地方痛，佢就觉悟啦。哦，呢个头仲喺度啊！就系撞一撞撞得咁痛，就系呢个头撞令到呢个头痛啦。咁啊，证明呢个头冇失咯，仍然系原原装装不动，个头仲喺自己个颈个上边连住啊！嗱，今日嘅正唔好话佢到处揾头嘅时候，呢个头未失，佢正在照镜啊，睇到镜里边个投影，以为唔见咗个头，其实个头咧始终都未失啊。不过佢一时间癫狂，以为失咗个头，呢、这个《楞严经》第四卷咧。是演若达多呢步头狂走一个小小的故事。咁说明凡夫所谓起烦恼造罪生死流转六道轮回，所谓生而死死而生，生生死死都唔知几多千万次。呢个千万次嘅生死啊，每一次生死 都有一個屍骸，真係呢啲咁樣嘅屍骸啊！如果將佢形容一下啦嚇，都唔係一件簡單嘅數目啊！所以省庵大師《法菩提心文》裏邊講，佢話餓餓積骨就過比重山，佢惘惘橫屍就多於大地啊！我哋每一次死咗，咁啊將佢腐化咗，土葬沤壞咗啦，成個身體都冇咗，剩翻一盤骨。咁啊，如果將我哋每一次死，每一次死啊，剩下嚟嗰啲骨頭，將佢冧起嚟咧，餓餓即係高大咁嘅意思，係高過大過呢個高山。如果將佢一副一副嘅死屍啊，響地下排咧，多過我哋呢個地球世界上嗰個大地，即係話咧，地球上呢個咁廣闊嘅大地咧，都唔可以容納我哋咁多嘅生生死死每一次嗰個屍體。咁啊，都係形容我哋呢個生死之多，呢就係眾生迷呢方面講嘅。咁啊，雖然眾生六道輪迴、生死流轉，的確咧係難以計其數目，但係佢呢個波野本體啊，呢、這個無住嘅理體，並未有減少絲毫啊！並未有因為流轉生死，咁啊佢呢個波野妙體咧就有所損失，就好似呢個耳又達多，佢正在咧到處狂走揾佢個頭嗰陣時咧，佢個頭仍然啊穩穩陣陣啊，響佢呢個頸嘅上邊呢條頸就連接住佢呢個頭，並未有失，佢正在癲狂揾頭。头未有损失少许啊，就譬如众生正在生死流转嘅时候咧，但系众生呢个佛性、众生呢个菩提、众生呢个本有嘅真如实相啊，并未有遗失丝毫啊。嗱，咁啊，反过来，佢将来遇到呢个善知识，即系佢善根显发啦。遇到善知识是教他修行，他就听善知识话，又修行断烦恼了生死，正如佛果菩提，他亦都不会有增加一丝一毫啊。